有的时候呢，确实有那么一刹那很想去知道一下自己到底在对方的心里占有多少的分量，可能这就是你想探寻的到底爱情有多少重量。来自于江美琪，第二眼美女的江美琪，爱情的重量。爱情有重量吗？如果爱情有重量的话会是多少呢？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也想起了曾经看到过的一个算是小短文，我想这段短文大概的意思能够给这个问题一个可供选择的答案之一。大概的意思呢是说，一个男孩给一个女孩写了一封情书，情书上面只有短短几个字，我对你的爱只有21克。女孩看了之后想说，才21克，这么轻还好意思写情书，而且觉得这是他收到过的情书当中最差劲的一封。然后后来终于到了一次机缘巧合的时候，他终于当面去问了这个男孩说，为什么你给我写情书会写说你对我的爱只有21克。然后男孩的回答是说，因为人死后呢，身体的重量据说会减少21克，那么这少掉的重量呢，其实就是我灵魂的重量，那我的灵魂只有21克，我对你的爱也只能有21克。怎么样，好像突然学习到了什么，是不是？下回给女孩写情书的时候，套路就知道应该怎么走了，对不对？下午的3:07，欢迎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 FM 974。你好，我是戴毅，这里是和你一起唱，希望两首歌曲可以赶走我们下午的困意。 用力

就像歌里面唱到的一样，其实生活就是在感受每天的苦与甜，而音乐也是在分享这样的一种生活。看到了微信平台上面的 Water 说，可能马上就要结婚了哈，马不停蹄在做婚前的准备，祝福你。 Betty Sue 呢，可能爱情比较坎坷一些，没有遇到对的人，但你不一样，希望你今后的路途呢能够顺利坦荡，相亲相爱，马上会迎来一个属于你们的二人世界哦。小金金志文拉拉徐佳莹远走高飞，我想不只是对于 Water 要说，应该说对于最近在准备自己的 Big Day 大日子的准新人们，希望刚刚这首歌里面的祝福你们都有 get 到，都有接收到，也希望可以很快迎来属于你们的 Honeymoon 啊，真的就是远走高飞，想去外面世界看一看走一走都能够如愿，所以好好把我的人生当中最美丽的一段时间。继续来听歌，威猛乐队If you were there， 有什么想要说的留言的，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

Disco 舞男，我总感觉把你拉到现场的话，你可以跟这首 Billie Jean 跳上一段的。当然我也希望你能够喜欢 Winter Play 的这个版本，因为它可能用一种 Jazz 的风格当中还透露一种在属于下午时段的一种休闲的感受，或者很悠哉一些的感受。继续想听到什么样的歌，也欢迎你可以继续留言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今天这期的和你这场不是点歌啊，而是说想把你内心当中你的个人风格通过一首歌的方式告诉给我。有请萧煌奇。 每种爱都不一样，北极熊爱的是雪花，白鸽往蓝天飞翔，沙漠拥抱着仙人掌。当你遇见错的人，不代表你是错的，只不过他们不懂得欣赏。都忘了吧，抬起头在天空上，今天有全新的阳光。谁不是跌跌撞撞，为寻找爱而受过伤？那最适合你的人，其实已经出现在身旁。请你靠着我肩膀，请让我给你力量。来吧，就像鱼儿回到水里一样，因为我是你的海洋，纵容你自由自在的游荡，永远都把你放在我心上。我的鱼儿什么都不用怕，因为我是你的海洋，实现你每一个愿望。如果有眼泪，我会用拥抱融化。全新的阳光，谁不是跌跌撞撞，为寻找爱的受过伤？那最适合你的人，其实已经出现在身旁。请你靠着我肩膀，请让我给你力量。来吧，就像鱼儿回到水里一样，因为我是你的海洋。到水里一样，因为我是你的海洋，纵容你自由自在的游荡，永远都把你放在我心上。我的鱼儿什么都不用怕，因为我是你的海洋，实现你每一个愿望。如果有眼泪，我会用拥抱。一直在你身旁。 如果你喜欢萧煌奇的这首歌《你的海洋》，就可以把它收到你的个人播放列表里面去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天气热的时候就很想去海边，所以我这两天真的很想去一个有海的地方。从朋友圈里看到了古巴哈瓦那的风景。首先第一印象就是色彩太丰富，然后深深种草，争取早日可以拔草。